第29集。 三个月之后的某天凌晨，任斌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但是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挂断。任斌拿起手机一看， 是何言，这么晚打电话，难道是那个男人又家暴他？ 任斌立刻回拨过去，但是另一边一直没有接。正当任斌打算挂断的时候，电话终于接通了。 这么晚了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是不是你男人又打你了？ 电话的那头却没有任何的声音。长时间的沉默之后，任斌再次确认了何言是否在电话的那一端。 喂喂喂， 没事，我打错了。 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何言就挂断了电话。电话挂断，任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是具体哪儿不对劲他又说不上来。于是任斌立刻开车前往何言的住处。凌晨的明潭是沉睡的状态，城市里一片寂静，只有车子疾驶在马路上的些许声响。隔着几十米的距离，任斌看见那栋十几层高的楼梯上似乎有人影在楼顶上晃动。任斌的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他下了车快步地跑上了楼梯。距离楼顶还有几层台阶的时候，任斌听到女人的笑声，那笑声听上去疯癫又病态，完全不是平时轻声细语的何言会发出的声音。任斌踏上了楼顶，看到了弯着腰的何言和他面前的男人。男人被紧紧地捆绑着，脖子上套着一根麻绳，麻绳的另一端系在楼顶太阳能的底座上。他身上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像是昏死了过去。何言的脚下躺着一根木棍，木棍上嵌着的一根根钢钉上还残留着被刮下来的血肉。 他就是用这根带有钢钉的木棍将男人打成了这样。这个一向温柔隐忍的女人怎么会逼成了这样？ 而何言的女儿，那个四岁的小女孩坐在一旁，用一双黑溜溜的眼睛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没哭也没笑，依旧是一副麻木的表情。听到身后的动静，何言并没有回头，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男人从楼顶边缘推了下去。被拴着脖子的男人晃晃荡荡地挂在了楼前，他本能地挣扎着。何言大笑着望向楼下，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幕场景。片刻之后，他转过身抱起旁边的女儿，看向了任斌，收起了之前的疯癫状态，脸上露出了平和的笑容。 任警官，你来了。 亲眼目睹何言杀掉自己的丈夫，任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看着这样的何言，任斌的心脏仿佛被楔入了千万根钢钉。在自己没有和何言联系的这段时间里，何言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致使他变成了现在这样？是不是因为自己给了何言无谓的希望，才让他现如今这样彻底的绝望呢？任斌有些无力地说： 何言，别干傻事儿。 许是刚刚殴打男人已经耗费掉了自己大量的体力，何言被汗水濡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，目光看上去有些空洞。 我不是故意麻烦你的，任警官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麻烦你了，对不起。 何言，你不要冲动啊。 对不起， 别丢下我。 何言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丢下我。 任斌尝试着靠近何言， 何言，你不要冲动啊。 他知道如果那个男人死了，何言一定会作为杀人凶手被逮捕的。 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。 何言抱着女儿冲人边嘶吼了一声，并且向后退了一步。 你别过来，想救他是不是？你再靠近一步，我就抱着桥下跳下去。 我不救他，我不救他，他是死是活我不管，你别跳，到我这边来好吗？ 你是警察，警察怎么会不救人？你骗我。 何言的表情极其愤怒，他已经退到了楼顶的最边缘，再往后一步，何言就会跌到楼下。 我不骗你，我不做警察了，我明天就去辞职，你带着乔乔回来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每天送乔乔去幼儿园，每天接送你下班，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全都答应你。 任斌的眼中噙满了泪水，他哽咽。 何言，到我这里来好吗？啊！ 看着流泪的任斌，何言似乎不再那么疯癫了，泪水不知何时已经顺着脸颊躺下来。他缓缓放下女儿，看向了任斌。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 我不骗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骗你。 任斌急切地回应着，并且小心翼翼地向何言靠近。何言把女儿放下来，小女孩用手臂紧紧地环抱着何言的腿，似乎也不想母亲跳下去。三米，两米，一米，任斌距离何言越来越近，何言的情绪似乎也趋于稳定，这让任斌看到了希望。就在任斌认为自己触手可及的时候，何言猛地回头看了一眼楼下，喃喃地说： 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 说完他就抱起女儿后退一步，整个身体瞬间离开了楼顶。任斌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奋力一跃，试图抱住何言，但是为时已晚，他能够抓到的只是何言怀中的小女孩。而何言在跳楼的一瞬间也松开了女儿，本能地把小女孩往前一送，然后就急速坠落了。任斌抱着小女孩跪在楼顶，他用一只手遮住小女孩的眼睛，凭借着微弱的光亮，他目光呆滞地看着楼下那具静静躺着的尸体。十几层高的楼顶绝无生还的可能。任斌就这样看着何言的身体下面渐渐涌出大量的鲜血，长久都没有动。怀里从未表露过任何情绪的小女孩忽然就大哭出声，而任斌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。他看着那个被吊在绳索上不知是死是活的男人，直到其他警察赶过来，他才抱着小女孩缓缓站起来离开。 被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，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欲盖弥彰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